今天很高兴呢，有苏里士华人浸信会的牧者黄伟光牧师在当中为我们证道。证道的主题呢，就是作贵重的器皿。现在我将个时间交给黄牧师。 首先的都是多谢轩牧师和贵教会的邀请，让我今天能够在大家当中来到全港神的信息，心里面实在是感恩和是快乐。今天我们所是思想的题目就是作贵重的器皿。那个经文是引用自这个提摩太后书的二章二十至二十一节。在这里保罗是用一幅的图画来到是描写教会，在大户人家，即是在神的家里面，教会的里面有不同的器皿，有金器、银器、木器和瓦器。贵重的器皿其实是什么意思呢？贵重的器皿不是指那个的器皿本身的价值，乃是那个的原文就讲到那个贵重，就是说是指那个尊贵，或者是令人尊重那个的意思。即是说这个的器皿有令人尊敬的意思，是被人敬重的器皿。所以经文里面提到贵重的器皿，原来是有被尊敬那个器皿的含义，完全不是在乎那个金钱价值上面，而是在那个的属灵光景上面。但愿我们每一个我们属神的儿女，我们不单止是神手中的器皿，更加是我们是神手中一个贵重的器皿。为了让大家更加了解明白保罗的心意，我们先看看各样器皿的简单的定义。金器，金器呢原文就是指由金所制造出来的制品，又或者另外意思就是金属的装饰品。顾名思义就是说器皿本身就是金的。在希伯来书的九章第四节里面是这样说，说有香金香炉，有包金的药柜，柜里有玛拿，有盛玛拿的金冠，和亚伦发过芽的杖，并两块的药板。这些的金器在圣所的里面当然就是贵重了。银器，银器亦都是指那个的是制品是用银所制造出来的。而在民数记第四章十三节的里面就这样说，他说他的供物是一个银盘子，重130舍克勒，一个银碗重70舍克勒，都是按圣所的平，也都盛满了调油的细面作素祭。好清楚的讲到圣所里面有银盘子，有这个的银碗，这些的供物自自然然亦都是贵重。木器，木器又怎样呢？木器亦都大家明白了，就是说用木头制造出来的。咁我哋覺得木頭製造出嚟嘅唔方貴重得去邊啦？又唔係喎，喺呢一個嘅啟示錄嘅十八章十二節裏邊又咁講，佢話呢啲嘅貨物就係金銀寶石珍珠細麻布紫色料呢一個嘅綢紙朱紅色料各樣香木各樣象牙的器皿各樣極寶貴嘅木頭如銅鐵漢白玉的器皿。 在不同的器皿里面，这里提到有各样宝贵的木头，那即是说呢，其实木头当中亦都有贵重的。最后就是瓦器，瓦器是大家都知道，瓦器是用泥做出来的。泥呢在我们屋企，可能即是后院啊、前院啊，周围你都见到有泥的了。你亦都心里面想了，泥亦都不会贵重得去哪一度。但是这又不是，在罗马书九章二十一节这样说，他说窑匠难道没有权柄从一团泥里拿一块做成贵重的器皿，又拿一块做成卑贱的器皿吗？即是说，可想而知，瓦器亦都是可以贵重，每一个器皿都可能是贵重。若果根据刚才那几个的定义来讲的时候，即是说一个的器皿它是不是贵重，不是指它那个的质地是什么东西，乃是在神的面前，在神的手中，是不是合乎神所使用。若果一个的器皿它是合乎神所使用，这个的器皿就能够成为贵重，不在乎它的价值是值多少钱，那是在乎那个的应用在那个的信徒身上，我们作为神的儿女身上，不在乎我们或者有多少个学位，不在乎我们有多少的钱财，不在乎我们的事业是多么成功，我们的名望是多么高，那是在乎是不是合神所使用。神使用有学问的人，亦都使用没学问的人。大家熟悉的保罗，保罗是一个神非常重用使用的一个仆人。当保罗是被罗马的巡抚菲斯都去审问的时候，被这个的菲斯都他这样说，他说保罗你的学问太大了，说你癫狂了吧，你的学问太大反叫你癫狂了。保罗是一个很有学问的人，所以神是使用保罗。但是彼得、约翰又怎样呢？在使徒行传的四章三节讲到，他们见彼得、约翰的胆量，又看出他们原是没有学问的小民，就稀奇，认明他们是跟过耶稣的。好清楚讲到，彼得、约翰是没有学问的小民，但他们写出彼得书信，写出约翰书信，写出启示录，数以亿计的基督徒、非基督徒好，看过他们所写的经卷。所以我们看过这两节的经文，或者这两个例子之后，我们非常的明白，那个的贵重不在乎我们的学问是有多少，乃是在乎我们向神，我们的心是有多少。在神手里，究竟我们是不是合乎神的心意，是不是合乎祂所使用，这个最重要。在《使徒行传》的第六章提到有祈祷传道，也都提到有管理饭食，两种不同的职事。若果不懂得属灵原则的人，他们就会觉得或者认为祈祷传道这些是贵重，而管理饭食的这些的职事可能是卑贱，但是在神的面前并不是这样。在神的面前，倘若侍奉那个的器皿是卑贱，那他所做的祈祷传道都是卑贱。假若侍奉的器皿是贵重的， 他所做出来的饭食都是贵重。那么怎样才能够成为神贵重的器皿呢？在刚才所看的两节的经文里面都很简单的勾画出，其实有三个的条件。这三个作贵重器皿的条件，就是人要自洁，第二就是脱离卑贱，最后就是成为圣洁。三个的条件，首先的我们要注意，就是说我们要自洁。自洁的意思 不是单单是冲凉的意思，自洁的意思乃是说你洁净你自己里面一些的杂质，将里面一些的杂质去除，将里面一些的污秽去除，以致成为一个洁净的器皿。圣经说鼎为炼银，炉为炼金，唯有耶和华熬炼人心，在箴言所说。很多时候我们只是看到是金器是很贵重，我们只是看到银器很贵重，但这些的精金，这些的纯银，其实是怎样出来的呢？原来是经过焚烧，经过千锤百炼，才能够炼出一些精金，才能够炼出纯银出来。人生很多时候我们都是，我们不经历一些特别的磨练的时候，你无法子去了解或者明白怎样去帮助其他的人。我们除了用圣经的知识去帮助人之外，很多时候神都是藉着我们过往一些的经历，我们过往一些的磨练，以致我们有那种的经验去帮助其他的人。有一个的教会里面呢，是有一位的弟兄，很不幸他几岁大的仔仔是过了身。当他过身的时候，当然他自己很伤心，教会有很多不同的弟兄姊妹去安慰他。有一个说，弟兄你应该就凡事谢恩，当你的仔仔他仍然未能够分辨左右手这个的时候，就已经离开了，神有特别的怜悯，你不用伤心。第二个跟他说，他说神有他美好的意思，神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他的作为高过我们的作为。世事难料，弟兄，他说怎知他大过会变成怎样，可能他大了之后为非作歹，激死你添，现在挺好，他被天父接了去了。另一个弟兄又是了，入到来这间屋里面就跟他说，他说弟兄你不用伤心，他说神是特别爱惜你和你的儿子，他现在将你的儿子就带到去天上，当你在地上你一想起你仔仔的时候呢，你是想起天上的事，你整天 多思想天上的事的时候呢，对你的灵性有帮助。这一位他仔仔过身的这位的弟兄，他怎么回应呢？作为父亲，他说对，你们每一个所讲的说话都对，我都明白，但是有一件事我更加知道，就是你们每一个你们未死过仔女，所以你们不知道，你们不知道我的伤心。弟兄姊妹，我们帮助其他人，我们需要有属灵的智慧，但是如果我们有一些亲身的经历，然后去帮助同样是有这种的经历或者经验的人的时候呢，那我们更加可以去感受得到他们那种的伤痛，他们更加可以体会到我们那种的慰问，以致我们所作出的帮助 更加的能够深刻的来到影响他们。鼎为炼银，炉为炼金，唯有耶和华熬炼人心。神要洁净或者是炼净我们生命一些的渣滓，我们的生命其实有很多不干净的地方，有很多有瑕疵的地方，神要帮我们来到炼净这些的事情。这个就是圣经书里面所讲的自洁，成为贵重器皿所必须要经过的一个的步骤。在旧约的经卷当中，我们留意到是神怎样将摩西从他的一生的里面，将他由一个卑贱的器皿去到一个贵重的器皿。我们看到神怎样在摩西的身上边用不同的环境去模造他的性格。简单来讲，摩西他有三个的阶段在他的人生当中。三个的阶段。第一个的阶段呢，我称他为是前四十年。前四十年是他一个年少气盛的一个的时期。在那段时摩西他觉得自己什么都得， I'm somebody， 我什么都可以能够。因为他自己是一个王子的背景。他对天文、地理、数学、其他的知识样样都高过其他人。可想而知，因着他有这个的知识背景，摩西是一个很自负的人。更加我们知道他是一个很冲动、没有忍耐力的人。在四十岁的时候，他杀了一个的埃及人，以致他要自己去逃命，去到这个的旷野。而第二个阶段，我称之为这个的中间的四十年，叫做是穷途末路的一个的时期。在这个的时期的里面，他我都知道他去到旷野那种的生活，日日可能是听啲羊仔叫，日日系数下啲羊仔有几多只。嗰阵时佢知道自己嗰种嘅软弱，知道自己嗰种嘅无能，以致神呼召佢嘅时候，佢话：我系边一个？我点可以带以色列人出埃及？我系边一个？我笨口绝舌，我点样嚟到同法老作这个的对话，作这个的对答？你看到他跟之前真是头之前的四十年判若两人，即是他 I am nobody， 我什么都不得。他看到神是什么都得。然后在第三个阶段是称之为后四十年，这个是谦卑主前。在他离开埃及之前，当他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他亲眼也都是亲身经历了神的大能大力。在法老面前，他看到神怎样施行十灾，他看到神怎样带领他们过这个的红海，在旷野里面经历不同的试炼，以致他能够最后谦卑在主的面前。 God is everything， 神他万事都能。在神的里面没有一样东西是不可能。所以在摩西那个的人生的里面，我们看到他的转变，这个的转变也都是神所去磨练他。第二个成为贵重器皿必须的条件，就是说要脱离卑贱的事。作为基督徒，我们有时候我们有一个错误的想法，或者一个错误的做法，就是说我们以为加多一些东西，加多一些的知识，加多一些的学问，加多一些的技巧，加多一些的方法，样样加多一些，我们就能够 可以更加合神所使用。即是说呢，可能我们加回个博士的衔头，那就行了。若果我们 去学这个的声乐，我们上多几堂声乐的课程的时候呢，我们就是唱诗歌会唱得更加的好。我们上多可能几堂属灵的一些的是成长的讲座，我们就能够有一个健康属灵的生命。但是原来器皿那个的塑造的重点就是在于呢，你要减去一些的东西，要减去一些的东西，你要减去你对世界那种的贪恋，你要减去你追求肉体上面那种的享受，你要减去名和利那个的追求，减去那种的自我，那种的骄傲，那种的自义。当这些东西减下减下减得那么上下的时候，那就慢慢就能够更加的是合神所要求那个的本质，你开始就能够合乎主用。魏托星弟兄，一位神所重用的一个的仆人，他写了一本书叫做是主工人的性格。这本书里面提到一个合神心意的器皿，在他的性格上面，在他的行为上面，在他的习惯上面，有一些的事情他一定要注意，教导我们不要只是贪图享乐。那本书教导我们遇见一些的试炼受苦的时候，我们也都要甘心乐意来到接受，也教导我们去尝试聆听别人那个的声音，尝试我们不要太过的主观。很多时候当你有主观，或者你的主观出来的时候，你就听不到人那个说话，或者人家的说话你听不入耳。当你对某一件的事情，某一个的人，你定了一个的看法的时候，你不肯去改变，这些就是主观。当你一主观的时候，无论其他人说什么的说话，你都听不入耳，因为你的里面只有一个意见，就是你自己的意见。这个就是我们要去值得注意的地方。所罗门王当他是年轻的时候，他跟神的关系很密切，非常好。他为耶和华建造这个的圣殿，在神在人的眼中看来，所罗门王是一个非常称职或者是很出色的一个的器皿。以致所罗门王他蒙神赐给他有很大的福气，一生他享受智慧，有财富，有权势。但可惜所罗门王他晚节不保，因为他的心是被其他的事情所诱惑，不能够很诚实专心的去服从神，去跟随神，以致招致神的愤怒，以致神预言就是说他强盛的王国将要被他的臣仆所夺去。从所罗门的失败的里面，我们其实看得出，当人在一个安逸舒适的生活当中，若果不能够忠心诚实的去遵守神的诫命的时候，一旦我们的心被诱惑，就很容易引致非常严重的后果。侍奉神的人，我们活在神所赐福给我们的那个顺境当中，若果我们失去了那种警醒，不能够去保守我们自己的心思意念的时候，又或者我们不去经常省察我们在神的里面，我们原来在 心里面有很多隐而未现的过犯或者的罪，我们没有去清除的时候，我们就被魔鬼留地步。一旦我们的心被掳去的时候，我们就很难再成为主所合用的一个的器皿。我们看回旧约的时候，我们知道但以理和他三个的朋友，当他在国破家亡的时候，就被掳到去巴比伦这个的国家。但因为所罗门不是所罗门，这个但以理和他三个的朋友，因为他们那个的学识是出众，因为他们也都是那个的样貌是俊美，被选入皇宫接受训练是三年。当时的巴比伦国当他们一种的储备来到去将来侍奉这个巴比伦王。在皇宫当中他们享受非常好的膳食和酒，他们得着巴比伦王所赐给他们安逸的生活和好好的待遇，在人的眼里面就觉得他们苦尽甘来。他还一个的奴隶在犹大国被锁到去巴比伦，一个奴隶，但 今天他能够享受荣华富贵，虽然是这样，但是但以理和他三个朋友他仍然是坚持那个的信仰的原则。他立志，立志做什么呢？立志就是说他不饮用可能拜过偶像那些的食物来到玷污自己的身体。他凭信心，他只是说我吃素菜和我只是喝清水。因着他这个立志的心，以致神是赐给他们有聪明，赐给他们有知识，能够在巴比伦这个的国家里面得着尼布甲尼撒王那个的赏识和重用，担任高官要职。第三样，成为圣洁合乎主用。我们除了正话所说我们是被神炼净我们的杂质之外，还有脱离一些卑贱的事情，第三我们要成为神贵重的器皿，就是我们要追求圣洁。圣洁的意思就是 set apart， 即是说呢我们要分别为圣，这解即是说我们不属乎这个的世界，我们不跟随世界那个的价值观那个的潮流，这个意思以致我们能够行各样的善事。一个属神的器皿和世界上一些器皿是不一样，一个尊贵的器皿就是看这个的器皿它是不是干净。有个例子就是说，假如一间公司有一个的职员，他一年可以为公司赚一亿的利润，但他的私生活原来他在外面有一个的外遇，公司会不会因为这个的职员，因为他的私生活有问题，因为他有外遇而开除他，炒个鱿鱼呢？不会，公司怎会炒个鱿鱼呢？因为这些是他的私生活，公司不会理他。教会可不可以？教会可不可以说你懂教导，你懂大查经，你懂讲道，所以你有外遇都没问题，得不得？当然不得啦。基督徒我们是讲见证，我们要做榜样。出面的世界很宽松，只要你不犯法，很多道德上面的问题都不是问题。但是 很多道德上面的问题是得罪神。犯罪不等于犯法。我正话来教会的时候，我经过这个是 number five， 即是五号这一条 的路。number five 很多的庙宇经过的时候。我们去庙宇拜神，我们拜这些偶像，我们不会犯法。警察不会捉我们。但我们是犯罪，我们得罪神。我们拜偶像，我们得罪神。所以世界的标准和我们基督徒的标准是两样不同。追求圣洁是非常的重要。有人说一个是技术是非常高超的一个外科医生，其实他可以用什么呢？他可以用一些的新的旧的或者弯曲的一些的是刀，即是那些的开刀的手术的工具，他什么刀都可以用，唯一一样东西他不可以，唯一一样他不可以用的是什么呢？就是未消过毒的工具，未消过毒的手术刀。属灵的生命也都是一样，人若果不圣洁，神是不会使用。我们的知识可能很少，我们的性格可能有很多的软弱，神都可以使用。但是不圣洁，神就不能够去使用。假设有一天我去你家的时候，我去你家吃饭，或者你拿一些的杯来到装一些茶给我喝，你呢特登在那个的 basement 的里面拿了一些镀金的杯，很贵重的镀金给我喝，但是原来这些的杯呢你放在 basement 十年了，你未洗过的，你给我喝的时候我敢不敢喝？不用客气了，你拿个发泡胶那些即即饮即掉那些就可以了。不干净，不圣洁，神不可以使用。所以作贵重的器皿，除了人要自洁脱离卑贱追求圣洁之外，其实也有一样很重要，就是我们那个的属灵生命。我们的属灵生命其实就是让我们成为神贵重器皿一个的推动的能力。所以你发觉很多时候，为什么牧师传道人经常都叫弟兄姊妹，我们要在属灵的生命上面不断的追求，不断的成长呢？为什么灵命尽心或者我们的信仰根基这么重要呢？跟我们生活在这个的世代其实都很有关系。我们现在知道我们21世纪其实我们面对很多社会的冲击，我们面对五花八门不同的学说，后现代主义很多时候只是讲感觉讲 feel 就可以了。以前可能我们说跟我们的下一代有代沟，即下一代即是说呢，我们可能跟我们的爸爸妈妈有那种的代沟，我们跟我们的爸爸妈妈可能相差可能20年，可能或者更加长。但是现在不是，现在呢可能你相差4-5年的讲紧一个的代沟。我有两个的仔女，个女呢就26岁，我的仔呢就20岁。但是呢个女即个家姐成日都话，有时呢我都觉得我同细佬呢都有代沟，我唔系好知佢谂乜。家姐话我唔知细佬谂乜，佢话我家姐话我20岁嗰阵时候都唔系佢咁样嘅。即系话呢其实而家系变得系好紧要嗰个嘅世代。另外好多道德嘅问题， 好多我哋明白嗰种享乐主义嘅盛行，价值观嗰种嘅扭曲，呢一啲嘅事情系超越晒，或者我呢一代啦，超越晒我呢一代，可能之前几十年、几年可以追过晒我几十之前几十年，所以我觉得就系话，我哋同神维持一个好似系葡萄树同埋枝子嗰种关系嘅重要，呢一个重要性啊。除了这样之外，我想不到我们还有另外一些什么的办法，我们可以在信仰的根基上面可以站立得稳。除了我们和神有一个的紧密的关系，我们对神的说话有一种的渴求认识之外，没有其他的方法。另一个的原因，我们为什么要在神的话语上面来到尽心呢？正话我听到是主席的祈祷的时候，你应该31号有一个的培灵会，是讲属灵生命的建筑，非常好。我们知道我们为什么要灵命要尽心呢？我们明白到人生不是天色尚蓝，人生的路途也都不是花香尚漫，人生其实每一个的阶段我们都是面对冲击，由你读书到毕业到你工作到你迈向这个的老年退休的这些的阶段，又或者由你单身到结婚到生儿育女到空巢以至到老年，每一个的阶段其实都可以是暴风潮，每一个的阶段都可以影响你的一生。若果在你的人生里面你没有那个神的话语装载，很快你就会随波逐流。所以我们认识我们所信这位神的心或者浅，其实影响我们的人生是非常的大。在一个的讲座里面，我听过一位的姊妹，她讲过一个的这些的 illustration， 一个的例子，我觉得很有意思。他说呢，若果我们不认识神的说话，或者我们下一张的幻灯片，他说如果我们不认识神的说话呢，我们变得什么？变得很空洞 hollow。 若果你空洞 hollow 的时候，你这个人就会变得是 shallow， 很肤浅。当你是很 shallow 肤浅的时候，你看事物或者是分析事物就会很 narrow， 很狭窄。当你一个人是狭窄的时候，你慢慢就会变成是忧伤、负面、不开心，就会变得sorrow， 忧伤。当你成日都是很 sorrow， 很忧伤，很这个负面，很不开心的时候，最后你就收炉。收炉的意思就是玩完。这样也很对，你没有神的话语呢， 你的人生就会忧，最后就会忧伤，就会是不开心，我们看事物会负面，很快你就收拢。所以总结的时候，都愿意今天我们所思考的两节的经文不是多，都提醒我们，我们作为神手里面贵重的器皿，我们要怎么做呢？就是说我们要怎么样？第一，我们要自洁；第二，就是说我们要脱离卑贱；第三，我们要成为圣洁。你不单止要成为一个的洁净的器皿，你的属灵生命也都要不断的成长。全本的圣经里面只有一个人被称为合神心意的人，何许人也？哪一个？就是大卫。 大卫被称为合神心意的人，大卫不是因为他的人是完全，不是，大家都知道大卫他夺人妻子，他杀人丈夫，可以讲话大卫其实他自己他是犯了离天大罪，但是为什么神仍然是拣选这样的人呢？仍然拣选大卫呢？最主要就是说大卫是一个合神心意的人，在圣经里面被称为合神心意，主要就是说大卫有一颗他悔改的心，他大卫愿意离开卑贱，大卫愿意进到圣洁的里面，他肯来到神的面前认罪悔改。今天神也都知道我们不完全，但他仍然的愿意来到是使用我们，求神帮助列治文门乐会平安堂我们每一位的弟兄姊妹，我们能够脱离卑贱的事，我们追求圣洁，以致成为神手里边一个贵重的器皿。我们一同来到祈祷。爱我们的创造主，我们只不过是泥土，但你没有嫌弃我们的卑微，用你儿子宝血的宝贵的血来到救赎我们，更加是你使用我们每一个来到参与这个天国的建立。主啊，你所要求我们的是要自洁，脱离卑贱，追求圣洁，属灵生命可以成长，但你明白我们的软弱，求主得是加力加智慧，帮助列治文门乐会平安堂每一位的弟兄姊妹，在你的面前可以蒙恩，被你来到大大使用。祈祷交托奉耶稣基督得圣名字祈求，阿门。 我们一首的回应诗歌在生命圣诗462，将最好的献与主。 心为真理打仗。而家系奉献嘅时候，请两位司事出嚟。奉献是基督徒应尽的责任，如果你觉得不方便的，就将那个奉献袋传开就可以了。 请各位低头为献金祈祷。亲爱的天父，多谢你今日赐下甘霖滋润大地，让我们生活丰足安稳，有平安，能够带着平安的步伐前来一起敬拜侍奉。感谢你又赐我们有奉献的福分，求主赐我们聪明，好好管理你所赐给我们一个财富。求主祝福今日乐意献上献金的弟兄姐妹，我们的教会藉着这些献金能够成为人流通的管子，我们的教会的事工发展得更兴旺，能够使你的名得荣耀。我们感恩祈祷，奉救主基督圣名祈求，阿们。 现在是家事报告，我们请Jason。